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二，北京晴，18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发挥代表作用，保障代表履职。13届全国人大代表发挥好党和国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拉林铁路为西藏发展输入强大动能。 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消费新潮流，全国价值市场人气旺活力足。 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努力创造平安温馨出行环境。全国秋收过四成，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细。美国今年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已超去年总和。英国天然气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他要求各级人大代表都要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全国人大代表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认真履职。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践行初心使命、夯实党执政的根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高度，推进各级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常态化、机制化开展。 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代表罗应和是贵州惠水县明田街道新民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在贵州大规模异地扶贫搬迁工程中，他第一时间响应，带领乡亲们搬出大山，开启了新的生活。 2018年， 罗应和当选13届全国人大代表，通过参加代表履职学习培训，更坚定了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信念。 搬迁后，罗应和通过开办移民培训夜校、搭建社企供需平台等举措，实现社区全部消除零就业家庭。社区群众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800多元，是搬迁前的3倍。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在认真履职过程中，我更加感到责任重大，将搬迁群众的生活变化和殷切期盼传递上来， 把党的政策第一时间到村到社区进行宣讲，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足不能致富，实现了一步住进新房子、快步过上好日子的美好生活愿景。为提升代表履职能力，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代表学习培训工作，累计16000人次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学习。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振华介绍，本届全国人大代表学习培训聚焦新任基层人大代表，基本实现了13届全国人大新任基层代表履职学习的全覆盖。全国人大不超过3000名代表，相当一部分是基层的一线的工人、人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加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学习，包括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入的了解，包括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组织的深入的了解，也包括对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义务以及怎样执行代表职务的深入的了解，就写得非常的迫切和必要。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社区党委副书记朱国平已经连续3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0多年前， 朱国平拆掉居委会办公室的门，向居民公开手机号码，方便居民群众第一时间反映问题、解决困难。如今，朱国平的人大代表联络站、凭据工作室就设在马路边。他说，人民代表与老百姓之间就是零距离。 我们要把自己在群众中的根基扎得更深更广，首先 就是要敞开大门，多渠道听取各层面的声音，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到新时代人大代表，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履责，为人民服务的全过程，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共设有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代表活动室等22万多个，基本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翟伟：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代表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群众的呼声期盼，不断拓展代表参与常委会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拉林铁路自今年6月25号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旅客40万人次左右，其中本地客流量占总客流量的70%。复兴号动车已成为西藏百姓跨市通勤的首选。拉林铁路是川藏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藏的首条电气化铁路，西藏首条开通复兴号高原动车组列车的铁路，被誉为中国铁路在新时代修建的一条新天路。总台记者曾晓东、德庆、白珍、郭淼报道。 在拉林铁路林芝火车站，布姆阿牛正手持安检仪，熟练地对入站旅客进行仔细的检查。他对这样的日常乐此不疲。 把这个安检员工作做好的话，别人可能觉得，哎呀，林芝这边挺好的，这样子。我们也经常会说，下次欢迎再到林芝来，我就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对。 今年23岁的布姆阿牛是林芝市八一区布九乡滋热村人。2021年，布姆阿牛参加了火车站的招聘， 在家门口找到一个这份工作的话，又离家近，又能照顾到父母，真的说实话挺好的。 林芝火车站的建设改变了布姆阿牛的命运，也改变了这座半农半牧的村庄。滋热村不少村民在火车站实现了就业，还有的村民看准了商机，在附近开启商店和餐厅。这几天，林芝市八一区林芝镇嘎拉村村民正在桃花源修剪桃树枝，还翻地种起了油菜花。村委会副主任尼玛多吉认为，拉林铁路的开通，明年的游客数一定会创新高。村委会决定将桃花源打造成四季可游的花园。 现在是种的是油菜花，80多亩油菜花。桃花的花期呢，是从3月15、6开始到4月初嘛，然后油菜花就出来了。我们嘎拉村那个桃花源里面是打造一年四季啊，理由不光是花期，还有一些水果。 拉林铁路的建成，使西藏形成了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这对于沿线拉萨、山南、林芝三个城市的旅游发展是新的机遇和利好。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铁航办副主任苏朗平措： 对优化和改善西藏交通路网布局，为逐步形成川藏铁路经济带和5乘3小时经济圈，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增强交通运输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国庆期间，各地积极展播展映党史题材影视剧，铁路、民航等部门推送党史学习教育新媒体作品，为假期备足优质精神食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假期，上海至嘉兴红色旅游专列奔驰在沪嘉两地，穿越于百年历史之间，传播红色文化，将长三角铁路的青马课堂引入列车。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丽： 每个车厢的座位上都有二维码，客人可以扫码可以观看，让客人能够体验到我们列车为党客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吧。 在武汉市汉口火车站进站口两侧，两块大屏定期投送红色人物、红色故事。汉口火车站值班站长楚颖丽： 通过一个个共产党员鲜活的这个故事展示啊，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国庆期间，天津航空推出多条红色旅游航线，并在这些航线上循环播放《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800红色影视以及新媒体短视频作品。天津航空客舱部党委副书记梁燕： 结合不同航线的红色的旅游资源，再配合我们乘务员的讲述，也传递了我们的真情服务，弘扬了我们伟大建党精神。 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到哪儿 我都没意见。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五 G 新媒体平台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完成的首部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昨天正式登陆全国院线。红色经典的新生魅力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观众付小娟， 画面很清晰，感情还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以后在电影院多出现些这种有彩色的画面的红色电影。 国庆假期，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各地实体商超人气回升，线上零售增长强劲，新业态新模式引领的消费新潮流持续升温，活力十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国庆期间，记者走访杭州多家智能设备专卖店，了解到门店的客流量比平时多出了 25%， 销售额均比去年有所增长。在山东淄博某商场，记者看到很多顾客不再排队等试衣间，而是在一台机器旁边拍照输入身高体重，系统会自动 VR 建模，几百种衣服配饰随意更换。店员告诉记者， 销售的话也挺好，比平时会翻一番吧，消费体验是很重要的。 内蒙古包头舒适迎来了销售热潮，少儿类、社会科学类以及红色书籍最受读者的欢迎。包头市新华书店包头书城经理赵宇， 人流最多的时候呢，一个是刚放假的时候，还有就是6号、7号快回来的这两天。 江西省进贤县文岗镇素有华夏笔都的美誉，十一假期文房四宝展示、书法艺术欣赏、毛笔制作技艺表演，让游客的假期精神生活丰富多彩。进贤县文房四宝协会会长吴国华告诉记者，随着国学和书法等回归课堂，这里的文旅消费活力十足。 国庆节这段时间每天有3个大巴，一个大巴要坐到50-60个人还要过来， 当天采摘，当天销售，鲜果销售和电商平台双向发力的线下线上走货，成为十一黄金周安徽黎都砀山最为喜人的景象。早上6点，记者在当地最大的水果交易中心汇丰市场看到，苏黎交易市场已是一片繁忙。市场总经理陈磊说， 每天我们是市场呢销售砀山苏黎销售量达到1000到1500吨，现在市场是处于24小时营业状态。 国庆期间，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一线，创新使用多种手段，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央广记者孙重峰、廖振华报道。 各位旅客，欢迎来到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平国际机场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黑龙江总队某支队官兵，启用 5G 巡逻机器人对安检口、航站楼、候机和到达大厅等重点位置展开巡逻，发现问题可以立即报警。执勤带队干部孙光远， 不仅可以减少人与人接触带来的疫情感染风险，有效补充官兵巡逻力量，提高执勤效率，确保疫情防控和游客安全的双保险。 在广西桂林、百色、来宾等地的车站和景区，武警官兵和当地公安民警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信息共享，保证各地秩序井然。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机动中队排长于坤阳， 我们对人流量较大的区域进行重点防控，确保一有情况能立即处置。 根据工作人员提示进行工作，敬请合作。 节日期间，担负安徽九华山风景区执勤任务的武警安徽总队池州支队官兵，发现一男孩在游玩时不小心扭伤了脚，卫生员陈谭。 我赶过去一看，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冰块给他敷上，并背起他往医院赶。 在医院急诊室门口，受伤男孩的父亲王金虎向武警官兵连连鞠躬致谢， 太感谢了，幸亏遇到你们，让我的小孩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国庆长假，川藏线公路来往车辆骤增，担负保通任务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加强道路安全巡查，中队长林庆宇， 我们坚持每天对任务区域道路进行巡查，一旦发现道路灾情，保证能够及时进行抢通。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加强保障，为旅客返程创造平安温馨出行环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大广高速江西境内五号中午起车流量激增，部分易拥堵路段车流量超过10万辆，预计拥堵情况将持续至7号下午。江西高速交警24小时加强路面巡逻和车辆引导疏导措施。民警罗贤俊： 一方面通过导航发布绕行信息，另一方面提前将集中的车辆分至宁定高速和济广高速。 浙江高速公路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杭津渠高速新岭隧道段流量将达到13万车次左右。高速交警蒋凯栋： 在各个收费站出口也布置了相应的一个施救力量，保证第一时间能处置路面的各种情况。 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叠加降雨天气，部分列车出现晚点。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各大车站优化组织方案，确保旅客乘降安全。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目前已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95列，组织27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今年国庆假期是青岛机场转场后的首个黄金周，也是转场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客流高峰。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设置了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自助登机闸机等设备263台，安检时间提升至3分钟以内。另外，向旅客赠送明信片、帆布包等服务，青岛机场地面服务部国内服务室副经理贺凤： 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呢，希望旅客能够温馨出行、安全出行。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周年，大量惠民工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改善各国民生，为当地提供就业，增加当地人民收入，为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冯硕、温超、李佳报道。 8年来，大量惠民工程已在沿线国家产生积极社会效果。今年国庆假期，江西京厂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加班加点，忙着把生产好的太阳能组件装箱打包发往亚非市场。这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太阳能组件累计给超过1000万个亚非家庭带去光明。董事长肖志柏介绍，公司惠民产品每套定价仅200多元， 开发出多款适应非洲的太阳能供电产品，解决当地居民的电力需求，在布基纳法索、贝宁、赞比亚等15个国家不断攀升，实现对非销售每年6000万元左右。 8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打通沿线国家的商品供应链，让当地从业者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2年，义乌商城集团在卢旺达打造保税海外仓物流园，带你到中国线下展厅和服务贸易中心，打通了中非商品供应链，有效推动了以卢旺达大猩猩咖啡为代表的非洲优质农副产品出口到中国。义乌商城集团卢旺达项目负责人王新波说， 卢旺达居民可以运用数字技术在线购买生活必需品，让他们在疫情期间的生活更便利。在线跨境贸易同时也为卢旺达人创造新的跨境销售和购物机会。 近年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契机，中哈实现了优势互补、产销对接，探索出了一条国际合作的新模式。在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一片中哈合作的菜籽种植实验田中，哈方负责种植，中方提供技术上的指导。菜籽成熟收获后，压榨成菜籽油运往中国。当地菜籽种植户 能把农产品卖到中国，我特别高兴。我特别希望中国消费者能喜欢我家乡的味道，和中国企业合作，还能保障我们种植的收入。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0月6号，全国秋收过40%，西南西北冬小麦、长江流域冬油菜陆续开始播种。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在江西丰城市粮食主产区之一的秀市镇，种粮大户甘俊承包的100多亩稻田里，收割机正在忙碌作业。 今年一季稻种了100多亩，比去年还好多了，今年收成比较好，差不多今年1300斤。 今年江西全省粮食丰收已成定局，河南省秋作物已收获9354万亩，占秋作物播种面积的78%，并确保小麦播种面积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9月以来，部分地区出现多轮降雨天气过程，造成土壤过湿，局部农田积水，秋收秋种受阻。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对三秋生产进行再动员、再部署，抓紧调度机具，组织人力抢收抢种。河北省衡水市因地制宜开展农机具改造，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线上线下技术指导服务，全力推进秋收秋种生产进度。 衡水市农机管理总站副站长王晓说，现在衡水市的玉米收获已到三成左右。 对这个传统轮式收割机无法进地的这个地块，积极引进这个履带式玉米收获机，鼓励农户用这个水泵等抽水设备对这个田间的这个积水进行排水，能抢收一块是一块。 目前农业农村部已派出多个工作组赴河南、山东、河北等重点地区督导指导三秋生产，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北京市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明确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的时间表、路线图，坚持首都意识、首善标准、首创精神，打出放权松绑、解忧创生态的人才政策组合拳，为引才、聚才、留才创造有利条件。总台驻北京记者刘天思、张伟泽报道。 九月中旬，海阔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决赛在北京落幕，参赛的获奖项目共同分享北京市提供的1亿元总奖金，部分优胜项目还得到投资机构直接投资。大赛获奖项目负责人赵鑫： 获了奖以后，后续的政策对接都会跟我们做跟进的。北京市是多层次的人才政策，对我们公司未来的人才需求能提供阶梯性的培养和阶梯性的保障。 北京在全国省级层面第一家组建人才工作局，成立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构建统一高效的全市人才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深化人才评价使用机制改革，在中关村示范区试点高端领军人才职称评审直通车，目前已有894位各类人才通过直通车获得正高级职称。与此同时，统筹资源力量，建强服务体系，着力解决人才在京工作生活痛点和难点问题。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局长桂生： 要解决他们后续的很多保障的服务，比如说人才落户、子女上学，还有等等其他方面的，还有一些生活方面的保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目前北京地区人才资源总量达766万人，人才密度首次突破60%。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发布的全球科研城市榜单，北京名列全球第一。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神奇生物在中国。 今天播出一粒种子的相遇，总台记者李欣、李腾飞报道。 来来来，赶紧开启，这有个开花的苦力台，另外一个苦力台，上次来都没发生过。 今年国庆节前，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考队员们进入了云南红河州蒙自市周边的天坑进行野外调查。他们这次的目的很明确，采集极微物种的种子。几个月前，队员们意外地发现了两种消失了上百年的极微物种，分别是大花石蝴蝶和竹生羊奶子。植物多样性与保护研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综合保护中心副主任谭运红介绍，石蝴蝶属是我国的特有属，目前人类对它的认知还很有限，很多种类都是边发现边采集边记录。 像大花石蝴蝶这些植物都是长在那种石灰岩先进的，保存得好的石灰岩先进，实际上它在野外的状况应该是保存得还可以的，考察不深入是很难发现的。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标准，大花石蝴蝶和竹生羊奶子濒危等级都是极危。而今年科考队员们在云南天坑接连发现该物种的野生植株，谭运红认为这意味着它们正在回归。 这些植物被重新采到、被发现、被重新认识。现在每年大概中国有270个左右的这种新物种的被发现。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现在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野生植物种子库。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考队员亚吉东说，通过扩繁和迁地保护，一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初步摆脱了灭绝风险。 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物种在留在我们的种子库中延续它的未来，并保证我们自己的生物战略安全。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0月5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2例，黑龙江一例在哈尔滨市，新疆一例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2例，其中境外输入11例，本土1例，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截至10月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38例。福建省莆田市决定，自今天凌晨3点起，该市全域转为低风险。这也意味着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福建省莆田市首次没有中高风险区。截至10月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542万8千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口号艺术字体日前正式亮相并投入使用。这套冬奥专用艺术字体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书法，未来将被展示在口号、标题、宣传语等奥运元素中，并将在赛后成为重要的冬奥文化遗产。 致敬国家丰碑全国红色故事讲起源大赛新媒体赛段今天在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和新媒体矩阵正式开赛，这是首档以红色故事为主题的全媒体跨屏联动大型赛事，选手将在网络空间展开一次精彩的红色故事云讲解云比拼，把丰富多彩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传递给千家万户。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96941例，达到2,567,3032例，死亡病例增加6491例，达到481,4651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4,034,814例，死亡707,450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13,250例，新增死亡病例2,609例。 今年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总数已经超过了该国去年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总和。自今年以来，全美已有超过35.3万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而去年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总数为35.2万例。 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一所高中当地时间10月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4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较重，被送往医院救治，嫌疑人目前已被拘捕。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地时间6号警告国会称，国债违约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军人家庭的利益。 英国天空新闻当地时间6号援引北约内部消息称，该组织决定将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人数削减一半。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北约驱逐俄常驻人员毫无根据，俄罗斯必将予以回应。 英国天然气价格当地时间6号上涨 37%，创下天然气批发价格的历史新高。过去几周，天然气批发价格高企，导致多家英国能源公司停业，多个行业停产。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古丽尼哈利、李潘奇，主播方亮、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